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4:01，欢迎各位来到女神百分百。各位好，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嘉宾浩神。 嗯， 大家好，我是刘星。 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们的嘉宾 Yolanda 重新再说一句话。 好，大家好，我是刘星 Yolanda。 嗯，各位除了在 FM 98.2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外呢，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关注到这个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一直播平台上面进行的一个视频直播。当然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关注我们的， 对，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是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视频直播和互动啦。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每周三我们都会聊到一些跟母婴相关的一些话题。 还会有意外发生吗？ 当然会有意外发生，天有不测风云。比如今天大家没有看到大片头我们要补一下吗？补一下好不好？ 可以补一下，可以补一下。 来，节目开始。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需要仪式感的，就比如说我们做惯直播节目的人，就如果当你每天的节目片头没有播放完整的话，你就觉得啊不行，太不舒服了。 没事，有的时候 本身都很不得劲儿。 有时候倒叙也是一种艺术的手段。 插叙是不是蒙太奇？ 对对对，也是一种艺术的手段， 对， 表现手法。 你看，像我们现在广播节目也开始走上了一个可视化视频的这样的一个路数哈。 对， 我那天还在跟我的朋友们开玩笑，因为我的一些同班同学也在这个982的频率当中来做一些节目，比如早上那个微微一笑的男主持人云水水水，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以及也是我的小课组的同学。 哦， 他那天突然跟我讲说袁一，我突然觉得你很惨。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太了解你了，你当时选择广播就是因为你很懒，你根本不想化妆。可是你是不是没有想到，在若干年以后的现在，广播主持人也需要化妆。 没事，你不化妆也挺美的。 谢谢你，太会说话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细思极恐，在我就是刚刚毕业就是年华最美的时候，就在20岁出头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可以不用化妆就来上节目，也依然就是看得过去的时候，广播并没有可视化。 对， 是在我即将奔三的时候，广播可视化了。 可是看不出来你奔三了呀。 对，岁月没有在我脸上留下任何痕迹，对吗？ 是。 今天的两位嘉宾，一定是我花钱买来的吧？ 尤其是我，给了不少钱。 好吧，各位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账号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袁一 Ruby 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 对，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呢？聊关于二胎的话题。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有兰达最近接受咨询率比较高的一个话题，是吗？ 是，最近因为二胎政策开放了嘛，随着这个政策开放，好多家庭都考虑生二胎，但是生不生和生了之后该需要面对的一些个问题，尤其是两个孩子的教育，以及说家庭的这个成员的分工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都出现了。所以其实最近来咨询的家长还是挺多的。 关于二胎这个问题，生还是不生，我觉得听了我们这期节目，或者你咨询了Yolanda，肯定也不见得说啊，有男的让你生你就生，他说不让你生就不生，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谁给我钱了吗？ 所以肯定没有这么邪乎，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掰开了揉碎了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所以然，去聊到一些可能性，让你更多全面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当然关于二胎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跟我们互动的想要说的一些话题呢，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搜索活力982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女神麻辣烫，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各位推荐一些可能已经是辣妈的已经是酷爸的家庭当中很需要的一些东西。首先讲到的这个东西叫做绘本，有兰达能不能用你的工作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说绘本在一个家庭当中它大概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或者它有多重要？ 我觉得这个绘本的话肯定是不可或缺。你看从小孩刚出生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给他看那些黑白卡，其实也是一个绘本。绘本嘛，就是这个图可能比字儿多，那从出生就可以用得到。然后同时在这个小孩成长过程中，其实绘本的作用，比如说学说话呀，然后帮助这个孩子去了解很多外边的世界呀，其实都很有作用。而且比如说睡前的这种亲子阅读，培养很好的一个亲子感情，从出生其实就可以去用了。 浩神，你有没有已经开始囤一些什么绘本之类的？ 暂时还没有，现在囤的更多的是暂时还没有囤绘本之类的东西啊。现在囤的最多的是这个 纸尿裤 啊，故事 纸尿裤， 是唐诗三百首啊，上下五千年啊，怎么如何做个好爸爸呀？因为他现在还在肚子里嘛。 啊，唐诗三百首什么的， 哎， 给自己囤的， 对，都给他自己念的，因为他小时候没念过这些。 学的时候干嘛去了？ 我语文，我记得我 没有， 挺高的呀。 他的学历是幼儿园毕业， 毕业吗？ 幼儿园毕业可还 行？啊，对他给钱了，好吧，你随便说吧。 咱们一会儿节目以后再结钱，根据你今天节目的情况啊表现了。 就是我可这夸你，可这损我呗。 好吧，说到绘本，其实是很多发达国家家庭首选的一种儿童读物嘛。刚才尤兰达也说了，怎么来区分绘本和故事书？最好的一个区分就是图多还是字儿多。图多的字儿可能就一两个，或者根本没有字儿的，那就是绘本。 对， 绘本 绘本嘛，绘字本来就是图嘛，都图画嘛。 就是绘本可以很好的去激发孩子一个想象力，其实成年人也可以在绘本当中找到自己一个全新的世界，它不是照本宣科的东西。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小孩你会发现，随着他的长大哈，比如说有很多的绘本上面它是可以触摸的。有好多，比如说 对对对，触摸书。 对，比如说像花朵，那你就可以摸到像花朵一样质地的这个布。包括说像这个 小鸟的羽毛。 对，小鸟的羽毛，包括一些熊。熊的这个皮毛都可以摸得到，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多感官的认知。 是不是还有 VR 技术的绘本啊？就是你能看到一个立体呈现的。 这个靠陈浩慢慢去去开创这个市场，这个市场目前还是空白。 是吗？真的是空白吗？ 对对对，看好你，我要入干股。 行，好了，我明天去谈融资 A 轮。 对，我们讲的其实是上周呢号称是绘本界奥斯卡的一个奖项，叫做 Kate Greenaway， 中文翻译过凯特格林威纳格林纳威奖，公布了今年的一个获奖绘本。今年的这个绘本界的奥斯卡奖呢就颁给了一本叫做 There is a Tribe of Kids， 一个孩子的部落这样一本书。封皮是这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 There is a Tribe of Kids，对，获奖者呢叫做 Lane Smith，作者长这样，就是满脸慈祥。 是， 其实 这一看就没有磨过皮，这个， 很纯天然啊。这个奖项的名字 Green Wave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儿童书籍的一个插画家的名字，后来拿这个奖呢用作来鼓励一些就是绘本界的做得很优秀的一些画家。 那你发现像发达国家他们一般就会有这种绘本的文化，是不是放在咱们这边是不是 有？现在这边很流行， 很流行，有咱们自己的故事延伸出来的绘本吗？ 嗯， 总不会是有西游记啊？ 没有， 牛鬼蛇神的， 因为那些故事太复杂了。嗯，因为绘本其实讲究故事情节不要太复杂。 对，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一点，然后就是浅显易懂。对于小宝宝来说，他能够看图就能知道，哎，这个绘本到底是在讲什么。 嗯， 那看来我给孩子如果将来讲《唐诗三百首》会不会太难了？对他来说， 你自己都没有学会， 对我来说就很难。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们 还是说这 个价十块钱这个， 十块钱特效。 还是说这本书哈，《There Is a Tribe of Kids》。这个书呢，讲的是生命归属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的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看书里面的某一页，就看着很萌， 啊，很萌。 会遇到孩子会问到说关于生死这个问题。其实我在这本书里面，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生命归属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认知。这本书还是很推荐给大家的。这是我们聊到的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哈，接下来想要的这个事情和动画片有关，因为在陪孩子的过程当中，难免你会选择一些动画片去和孩子一起来消磨时间。 对对对对对。 现在你们能说出的咱们国内比较流行的一些动画片的名字？ 像那砍树的那个嘛，熊出没嘛， 熊出没，光头强， 喜羊羊嘛， 喜羊羊。 对， 尤兰达。你 我 突然 我都跟你说完了是吗？ 对对对，我就懵住了，因为我不是特别爱看。 小蝌蚪找妈妈是吗？咱们小时候 葫芦娃， 啊，葫芦娃， 黑猫警长， 对，那个舒克和贝塔， 好吧。哎，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与其看这些就是千篇一律的动画片，尤其像光头强这样，我觉得有暴力倾向的动画片，我真的很不推荐。 你居然看过？Unbelievable！ 我看过，而且里面口音还很重，就满屏的东北口 音。啊，是是，因为那光头强的造型不就是赵本山的那个那个漫画造型吗？ 对。对， 之前有家长说他们家孩子正在学说话，然后就每天看光头强，就说话全是东北味。 本来是好好的北京孩子，结果一口大碴子味儿， 全东北味儿。然后关键是家长还觉得很可爱。 对，因为东北话本身有喜感嘛。 对，上了幼儿园之后板了好久。 好吧，这个母语还是很重要的。在早教环节，我建议大家家长们不如花一些时间陪孩子们看一些比较经典的纪录片。既能够满足孩子们对于电视节目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也可以长很多见识。接下来推荐几个纪录片吧。首先这个《大自然在说话》，一看这个阵容就觉得哇，好强大， 这不好莱坞的阵容吗？ 对呀， 哈里森福特啊，这 对 Julia Roberts 啊，茱莉亚罗伯茨， 还有凯文史派西，包括你看还有那个就是在那个吸血鬼日记里面演那个 Damon 的那个 啊， 反正这清一色全都是好莱坞的一线阵容。他是为这个纪录片去配音的，可能讲这个原版的大家还不是特别熟悉，如果我讲中文版，有汤唯，有周迅，有濮存昕，你们应该在朋友圈里面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些内容。 对，都是一些大牌的明星。 对，讲水啊，讲雨林啊，讲大海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说的。这部纪录片是讲到了就是人和大自然之间最朴素的一些规律的，这是我个人很推荐的第一部纪录片。接下来这个纪录片叫做《超萌动物》， 这个好玩了。 对，整个就是萌。我们来看其中一张图， 狐狸。 来，袁一志啊，这嗨，我刚要说，思考一下，这是什么动物啊？ 考虑一下被扣多少钱？这是 BBC 专门给孩子们定制的，叫《超萌动物》嘛，就列举了很多很多的动物，然后总结下来呢，就是一个字儿萌。单纯去看一些萌的宠物，当然除此之外，还会讲到一些就是知识性和趣味性一些结合的一些地方。据说每集大概是60分钟嘛，很多孩子看完以后都是全程无尿点那种感觉， 看不够的。 对，全程。 对， 萌宠来袭。 接下来说的这个故事叫做《蝙蝠小子崛起》，一个被全世界听到的愿望，长这样，一看就很适合孩子来看，是一个美国男孩的真人真事儿。 哦，这个孩子。 肯定也和很多男孩一样有一个要当 有一个 Batman 的心愿， 哎，对，英雄梦，对，有一个英雄梦。 对，这个纪录片其实我在上个学期我研究生考试的时候，我的那个影视剧作品的那个考核的时候被当做了一个考题来做。就这个孩子在1岁多的时候患上了白血病，但他的梦想就是想要做蝙蝠侠。然后后来就很多很多人自发的帮助他去完成了这个心愿，整个过程还是很感人的。对，其实 其实从这些纪录片里面，你不仅可以看到他纪录片本身所讲的内容，你也可以，孩子可能也会从中看到很多的一些就是背后的一些故事，去探索其中那些包括生命的起源啊，他最后的归属啊。 还真没错，你与其你跟他就是言传身教这种讲，你不如让他自己去感悟。 孩子问你说什么叫死亡，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对， 但是有时候用一些作品来回答他，可能会更加的让他容易理解和接受一些。 也容易接受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最好的榜样就是自己。 对，好，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先暂时告一段落。以上是我们推荐给现在已经当爸爸当妈妈的家庭可以去陪伴你孩子的时候去使用的一些电视剧啊、纪录片呐、啊，或者是绘本，希望可以对你们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话题咯，进入到百分百 Party 辣妈整转。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整转。 北京时间下午的4:16，欢迎各位来到辣妈正传，我是新晋辣妈袁一， 我是编辑浩婶儿。 你别，你换一个名称， 嘉宾浩婶儿。 不，你是嘉宾主持。 哦，对，我是，对，我是一个准爸爸，浩婶儿。 实习酷爸， 我不酷， 他不习惯， 我不酷， 你哭，你再表现不好，把你钱扣光，你就开始哭泣，实习酷爸。好了，这是我们实习酷爸浩婶儿。 对，现在真的是在实习阶段，因为每次来参加这个节目都是在上课， 还是几个月， 5个月了。 我们都不收你学费，你看我们是不是很好？ 而且我是 VIP 啊，我夹在两个是吧专业的女神啊，辣妈女神中间，所以我觉得 我还没辣吗？ 这种效果， 对，你 刚刚 又说错了，扣钱， 未来 狠扣，这次狠扣， 我现在正在画正字儿啊，你知道，已经画到第好几个了。 对，你说你这节目出去多影响我搞对象？ 也是啊， 来吧， 也是。 Yolanda，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头衔。 对，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头衔，我是辣妈们的好闺蜜。 辣妈闺蜜 Yolanda。 哎呀，真是。 你 是不是酷爸闺蜜？ 你不在那两周给 Yolanda 起了个名字，叫带娃老司机。他非常 那段 生气，他非常不喜欢。 就是你喜欢带别人的孩子是吗？ 他不喜欢我这个名字，一度就是起身要离开直播间。 最后离开了吗？ 后来没有。 怎么可能呢？怎么能这样呢？ 怎么能说走不走？ 这应该 说走不走啊！ 我走了。 好了，开玩笑，开玩笑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一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像情牵梦离、匪我所思、阳光三叉戟，还有等等吧，一系列吧。有听友反映说今天的回音特别严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觉得应该是有 Yolanda 那个话筒可能有一些什么小问题。稍等，我们试一下音 test。来，你再说两句话。 大家好，我是刘星云。 没错啊，就是刚刚这个话筒啊，没有错啊，就是这个话筒。对，你再说两句。 大家好，我是刘星云。 可能是我们的气场太足了吧，可能造成了这种回音啊。 这主要是你呗， 就是我来了，就是我是一个不太规则的反射体。 自带 BGM。 对。 好，我们来去进行 前面 话题。 还能不能聊了？ 二胎生不生这个话题，政策开放了对吧？生。还是不生？生二胎，各位准备好了没有？你赶紧 Q 我啊！ 哎，你生不生二胎？袁一到底？ 需要我来提醒？我现在不想生。 为什么呀？你不是你一开始告诉我你可是想生二胎的，因为你家 我跟你讲过， 不是你家这个 Maso 出生了以后啊，你曾经很自豪的跟我说，再过4年你可能再要一个。 什么时候？你确定是跟我的对话吗？ 绝对是你。 新妈妈 真的 都比较容易激动哈， 可能就是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据说是有一种那种类似于多巴胺的东西， 就是你升上瘾了是吗？就 它会让你觉得很兴奋，因为那个幸福感是完全充斥了你的全身的。 对。 可是，在即将我的孩子要迈入1岁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太幼稚 ，too young too naive 有什么想法。所以我目前是没有生二胎的想法了，但是我不见得说就推荐所有的妈妈都应该像我这样不要想这个话题。我觉得个人各家会有各家的一个状况和想法。 你是不是体会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对，现实 是因为带孩子，所以让你觉得很烦躁，或者是这个生活变得很复杂吗？ 我是觉得我可能会搞不定两个孩子， 搞不定， 因为我现在觉得一个就刚刚好。对， 一个刚刚好， 两个有点太多，没有又不行，所以一个刚刚好。 因为毕竟 Matthew 才十个月嘛， 十个月， 对，你可能稍微再大一点， 为时尚早，现在考虑这个问题， 经验更丰富的时候，包括自己自信心更足的时候，就会考虑说，哎，我要不要再要一个宝宝？ 其实他现在是原因，我觉得他现在是在从自我的角度出发，他觉得，因为我的感觉是我带一个孩子。OK 已经足够了、所以他现在不想二胎，等到他们家 Maso 长大了之后，他可能会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用不用再给你添一个 需要 爸、 哎、我现在其实也内心也是纠结的，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做这期节目，让大家来共同讨论一下关于二胎生不生这个话题、各位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看大家关于生二胎这个话题目前的准备状况都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想法，或有没有人跟我是背道而驰的， 那就是生孩子。不管你承不承认，如今人们养一个孩子比古人上蜀道更难，恐怕每个土豪间的老爹此生变成孩奴，就更别提生二胎了。每念起此，计划生育的形象就变得伟岸起来。不过越来越多的父母也发现，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孩子，负面效果同样明显，比如父辈的溺爱娇宠，容易使孩子变得更为自私，难以养成尊重长辈、遵守纪律的自觉性，自我中心的独生子女们通常缺少与亲戚的沟通，对亲戚的称谓更是搞不清，过年走亲戚时，你要是看到一个小你很多岁的女孩长得特像小龙女，千万别流着口水脱口就喊妹妹，搞不好她跟你爸同辈，你得叫她姑姑。那真乃小楼昨夜又东风，糗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啊，更别提城市中的白领大多没有兄弟姐妹，面对婚后生子二人养四老一小，更有甚者还要加上双方的爷爷奶奶，压力山大呀，压力山大，压力山大，压力山大，让一部分的人选择了逃避不生育。可是正因为了解了独生子女的痛苦，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更多的人则开始倾向生二胎，不为男女，只为给孩子多一个至亲，只为减轻他们将来的压力，只为两边老人不再为谁带孩子而吵架。生二胎开始似乎在家庭和社会中越来越凸显一定的必要性，来自计生部门的统计表明，双独爸妈们的生育意愿似乎在生了一个宝宝之后就开闸放水，有很多人表示很想生第二胎，目前的80后双独新爸妈中出现了一群强硬二胎派，坚决表示要么不生，要生就生俩，不生两个誓不罢休，先不提二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二胎可不是你想生想生就能生啊，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哪些人能生哪些人不能生。一，父母双方均为独生子女，有兄弟姐妹的父母可不要嫌不起宽哦。二，父母双方来自少数民族，都已经是少数民族了，为了部落 OK。 三，父母双方都是归国华侨或者来本省定居不满6年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不公平啊，有木有差别待遇啊，有木有不幸福啊，有木有。四，再婚夫妻且再婚前生育子女合计不超过两个的，别想钻小空子，复婚夫妻可不算的。五，婚后不育，夫妻双方均满30周岁，依法只领养过一个子女的。蒜头哥私以为，领养子女的夫妇不仅体现了爱，还体现了对社会的责任与奉献，所以这样的家庭应该得到我们既尊重又平等的对待。六，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父母，再生虽好，可别偏爱啊。七，夫妻一方为1级至6级残疾军人或1级至5级因公致残人员，如果你是，蒜头哥向你敬礼。八，旷工井下作业连续5年以上的。说到旷工，不得不提小黑窑，世界上最残酷的事莫过于孩子在外头，你在里头，旷工的孩子，你代表着这个国家的良心。九，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农村夫妻或只生育一个女孩的农村夫妻。十，男方到女方家落户且女方没有兄弟的农村夫妻。但不管是农村夫妻还是城市夫妻，生二胎都不可盲目，像是老公不给力吃喝嫖赌都不仅会影响大伙儿，哎，还会影响小蝌蚪的生命力啊。经济不允许，油盐酱醋茶，大人吃饱了可 baby 的奶粉还没着落，年龄已超标，屋檐依旧在，只是岁月改，人非机器，健康第一呀。以上提及和未提及的状况都请父母们三思，计划生育的目的并非限制生育，而是要优生优育。 好，生二胎这个问题你到底准没准备好，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冷不丁的丢给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人来说，可能大家都 很少会有人说我准备好了我肯定要，没有人会给出这么肯定的一个答复。这一点我想问问Yolanda，你接触的这种就是妈妈们会比较多一些，他们都是怎么来回复这个问题的？ 确实有，因为现在的人的话对于自己的决定哈，比如说结婚生宝宝这个决定都比较的理智了。 嗯， 确实也有妈妈在跟我说，说我跟我先生决定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是对未来就有计划，我们就是要两个宝宝。甚至有一些涉外家庭，他们说我会可能大于两个宝宝这种情况。 可是我以前也想过我要生两个宝宝，然后生完一个以后就后悔了。 为什么后悔呢？ 亲自带孩子， 其实有很多原因了。就是首先我会觉得说，就刚刚那些原因我说到了，就是 身体会出现， 然后其次就是我自己的身体，对，我没有想到，就是我是一个还比较开朗的人，就是我没有什么产后抑郁啊，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的一个身体体质是我是长妊娠纹的体质。然后 皮肤的弹性哈， 对，皮肤太薄了，然后以及我肚子也太大了，然后我到现在 对太嫩了， 豌豆上的公主。 公举，非要这样说我也不抗拒啊。 对，公举你接着说。 对， 就是我的妊娠纹长到了肚脐眼上头，就完全不怕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想说，那我第一个生一个就这么惨，我说我生第二个可能会长到脸上，长到这里。 那大家看我的皮肤像生了几个的？ 你能从来没有停止过， 你一直在生， 一直在生，一窝一窝的生。 这是开玩笑的，就是其实当妈妈，她可能考虑这个问题的还是会比较少，她可能更多是从就是到底能不能负担得了带两个孩子这样的一种精神物质双方的这种。 对，体力啊，精力，包括说家庭， 包括家里面有没有后盾帮你来，因为你必须要回到工作岗位嘛，你不可能说很多妈妈是生完二胎以后就真的回归家庭了。 嗯， 就看你还愿不愿意放弃你的职业。你看我这么爱工作，我就没有办法抛弃你们啊，对吧？你们 台长听着呢，听着呢。 对， 领导 你看， 听着呢， 加个鸡腿什么的。 对， 这是我的想法。 确实像有一些妈妈会觉得，就是尤其是说在一岁之内，其实我们还算是新妈妈，你的激素水平还是在慢慢的在回复一个正常值。包括说带孩子的经验，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一部分吧。当你随着孩子增大啊，那个长大，你的经验越来越强了，可能你就会觉得说，哎，我还是很想这个怀念小宝宝的那个时候， 会 那我可能会有一个再生一个孩子。 真的，你到就是现在吧， Matthew 十个月大，我就会经常翻他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的照片， 小小的哈。 尽管刚生出来的时候真的就是， 对，现在已经嫌弃他长大了。 我没有嫌弃他，你干嘛挑拨我们的母子关系？ 他也在听节目吗？ 就是我会很怀念那个时候，他乖乖的乖巧的躲在你的抱，就是襁褓里，在你的臂弯里，然后甚至他都没有你的一个胳膊长。但是你觉得哇，就 小孩长得真是太快了， 太快了。他现在已经有半，就感觉躺我旁边就很长。 他现在已经管不住了，到处爬了。 对，他现在有自己的意识和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从你的角度出发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啊，将来我如果我再生一个宝宝的话，我的身体会可能是承受不了，或者说我觉得其他我妊娠纹会更加严重一些。 这个都是次要的， 心理的 我觉得主要是还是我觉得我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是管不了两个孩子。 这是一个特别理智型的妈妈， 不应该是管家保姆， 你看这个 保姆二， 你看，这个想法就不对了吧？就是再有再多人帮你，妈妈这个角色，爸爸这个角色都是不无可或缺的， 是没有人能替代的。妈妈一定是亲力亲为的。 你忘了你和隔壁王叔叔的战争了吗？ 隔壁王叔叔经常帮我带孩子，我很放心，我就出门了嘛。是吧？ 哎，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平台上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对于二胎这个话题哈，或者说你现在是正处在一个什么样一个阶段，如果是在纠结的话，也可以来听一听我们这期节目，说不定可以让你很坚定我不要了，或者很坚定我就是要。 对， 那接下来这个视频可能让你看完以后不想生二胎，像我这样的看完以后说不定你就想生二胎了，到底有多神奇。 你看这个视频，就是两个年纪相仿的小婴儿在一起嬉戏打闹的画面。就是你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我一个朋友他说的话，就是尽管你们跟我说了很多生二胎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对于自己身材的，什么丧失工作的，然后家里会乱成一团麻的，可是当我想到两个孩子可以在一起有商有量，一起打闹玩耍，然后跑来就是扑向我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没有关系，我愿意，所有的一切我都愿意，觉得啊，这个话其实是有道理。 等到将来分你财产的时候，你也都愿意哦。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下半段继续来说，各位可以来聊一聊二胎家庭可能会面临的一些现实的问题，稍后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4:32，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立即回到了女神百分百。我是女神袁一 啊，我是浩神儿。 大家好，我是刘星尤兰达。 对，我旁边的浩神是我们的嘉宾主持人哈。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这个辣妈正传百分百 party 这个环节当中，继续来聊到的是二胎生不生这个话题。当然我们在座的这几位呢，也是以你看我新晋辣妈旁边这个实习酷爸，还有辣妈酷爸们的好闺蜜， 闺蜜 没写过文章。好说，说弄死你！ 我怕你说错了。 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一些，就是大家的想法，就包括有些像我这样没有准备好的，也有说就是看到孩子太可爱以后，就会忍不住被萌化了，然后抛弃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 但我觉得 就是想生这个孩子。 对，但我觉得你会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我很感性。 对，所以说你可能不管你现在下什么决定，你要不要二胎，如果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外部的刺激啊。或者是一些被萌宠萌宝宝 萌宠、 萌宝宝萌宝宝、 人类幼崽是不是？ 对，人类幼崽。 就是我说的不生 一定会改变你的， 我说的不生其实也是现在不生了 这阶段。 对、 对， 现在当然不能生了。 也许老大到了就是幼儿园的年纪，就是突然闲下来了，可能也就 你有没有想过突然有一天这个 Masu 跟你说，妈妈我想要一个弟弟或者是妹妹。 我这个我想过，但我就怕他跟我说妈妈我想要个姐姐，这个恕臣妾真的办不到。 你可以出去领养一个吗？ 好啦，我们今天说这个问题，其实二胎很多家长在犹豫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他对于家庭来说一定是一次新的挑战。 对， 首先你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新手爸妈的那种慌乱和无助，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你看不管是在物质上面还是精神上面，肯定是再一次的一个挑战，对吧？肯定负担会更重一些。 不，他们有人说是二胎的性格会比一胎的要好很多，是因为二胎的时候妈妈的那个焦虑没有一胎那么严重，或者是已经习惯了这种 妊娠的这种反应和整个这个过程。 嗯，其实只是一个概率问题吧，也有一些妈妈生第一胎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生第二胎的时候简直不行了。 哦， 也有。 哦， 所以对于二胎宝宝来说，我觉得他可能更习惯于家里边人稍微多一点。 嗯， 因为你生老大的时候全家都宠着，就这一个宝宝，生到老二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哎，有这么多的人，然后大家是在一起的，他的这种感觉会更好。老二可能更放松一点。 嗯， 哎，是不是如果说你决定要老二的话，那你对第一胎你就要有很非常合理的教育，你不要太宠了，否则的话你生了老二之后第一胎可能会有反应。 嗯， 他会觉得失宠了， 就是 袁一这样的，我觉得他肯定会，如果他妈妈当初要了一个再要一个孩子，他绝对会觉得失宠了。 那并不会啊，我很想要一个兄弟姐妹，当时只不过那时候政策不允许。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教育老大的，在生即将要迎来老二这个生命的时候，或者说你不准备要二胎，你都要教会你的孩子要包容啊。 对， 这是一个必须，你不可能让你的孩子变成一个你不希望他成为一个自私的人，这是肯定的。但咱们说实际的，因为你刚刚提到那些可能性都太过就是神乎其神，就是我觉得首先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生不生二胎最纠结的一个点可能在于家庭条件。 对，家庭条件，再有一个就是体力啊、精力啊，我 你肯定先要想 得过来， 你肯定先要想说我能不能养得起这个孩子， 是 因为现在物价都已经成这样了嘛，对不对？ 可不，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视频，就是一个爸爸他觉得压力太大了，生二胎养不起怎么办，向妻子提出 AA 制。来看一下， 是皆大欢喜，而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这么湖北武汉的小唐最近就跟妻子打起来了，为什么呢？他和妻子是两年前生的孩子，眼看着这儿子两岁了，妻子说了一定要生二胎，儿女双全那才是幸福。可是小唐却认为再要一个孩子不仅经济压力大，老人也会很累，所以呢坚决不要二胎。这小两口啊就经常为这事儿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呢小唐一气之下说，行，如果再生一个孩子，那奶粉钱教育费我们 AA 制。好家伙，都给逼到这份上了哈。有的时候呢，这个夫妻之间也要换位的思考一下，承认对方的付出。 你看，这是现实问题，就是确实他物质上面可能够不上要养两个孩子。 哎，咱们之前讲过，就有一个女孩强烈要求跟男孩 AA 制来着，你得找那样的呀。 就是在秘密花园里面吐槽过的一个，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强烈要求跟男孩 AA 制的，你说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啊！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如果是说得照顾孩子，又没有老人可以帮忙的话，那妈妈就爸爸妈妈之间总得有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然后这如何 AA 制的好？ 所以家庭成员其实首先，我觉得 AA 制这个太扯了，因为你在一家人，你不可能去分这样的事情。 像我们家就不存在 AA 制，钱都不在我这儿，怎么 AA 制啊？那AA 制我还赚了呢，是吧？ 所以就是你需要去体会和去知晓的一个事情，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分工， 是 爸爸和妈妈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是让你知道说你即将面对的这个问题，你在这个其中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其实挺现实的，不是说我今天要了然后我就要了，就是养育在你首先你得养得起他吧，然后你再去教育他嘛，对吧？养育养在前面， 而且时间也要花上。所以有来那年我遇到过，就是那种爸爸和妈妈意见没有统一，妈妈很想生爸爸不想生，或者爸爸很想生妈妈不想生，这样的情况吗？ 太多了，太多了。 然后你会怎么跟他们去协调这个问题？ 让他们自己去沟通。这个真的是属于家务事。然后其实对于每个人的要求和需求都不太一样， 但是你会跟他们说你们必须要商量好了一致了以后再去决定要这个孩子。 对，这是肯定的，也是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尤其是说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宝宝了，你再想要第二个宝宝的时候，如果你连第一个宝宝你都还没有照顾明白的话，包括说精力上经济上你都没照顾明白，那你再要第二个，这不给自己添麻烦吗？ 袁一的先生想过要第二个吗？ 他就很尊重我，他会说，就是他说他喜欢孩子，然后他会说，就是当咱们一切都觉得 OK 了，我也觉得 OK， 你也觉得 OK 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养。但现在是因为我觉得不 OK， 所以我这样想法是很成熟稳重的， 是 我是深思熟虑的，一定是对这个家庭也好，对这个孩子本身，对老大也好，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对， 其实刚才你们两位也讲到了说，生了这个老二之后，对老大势必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因为本来他确实他会认为说自己是一家独大的， 专宠， 对，专宠啊，突然失宠了，这个要怎么办？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 案例，但也不乏有一些老大自己提出要求，说爸爸妈妈妈，我想要一个弟弟，或想要一个妹妹，或想要一个哥哥，想要一个姐姐，都是有可能要的。所以当你的孩子有一天跟你说，妈妈，我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同意呢？ 妈妈，你不如给我生个妹妹吗？ 为什么你想要个妹妹？ 因为她可以长大陪我一起玩，洋娃娃什么的。 那她小的时候就得有人照顾她呀，那谁照顾她呀？ 你们和我。 那我照顾她的话，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玩了呀。 那我就自己看我喜欢的书呗，看可爱的书呗。 那你能帮我分担什么呀？我自己肯定照顾不了两个孩子。 就是我有分担两个成人，一个是他要喝水或是吃东西的时候，我可以帮助你，还有我可以逗逗他。 这个姐姐就是很懂事了，我觉得已经属于就是她自己已经想清楚了，我想要一个妹妹，原因是因为我想要长大以后有人陪我一起玩洋娃娃。 对，而且她也 是她陪伴上的一个需求。 是，而且她已经都想好了，我可以为这个妹妹做些什么。 对，这个我觉得这妈妈很聪明，她得知了自己的老大想要一个妹妹或弟弟的时候，就问她说，那妈妈可能就是照顾不过来，因为我还要照顾你，那你能帮我分担什么？这时候其实老大的责任心也就被调动起来了。 对，其实这一点特别好，我们都鼓励这个家里有老大，然后现在又有了老二的这种家庭哈，就是你的这种抚养的这种责任其实可以把老大加进来，他会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是跟我有关的，那同时我通过这个哎，帮助妈妈去给宝宝喂奶啊，或者是帮他盖上被子，获得成就感，增进你们亲子感情的同时，其实姐妹情啊、兄妹情啊等等这些也都会得到增进的， 也培养了他的一种责任感、责任心。 对，其实好多小孩都会说，我不想那个再让爸爸妈妈再生宝宝了，然后他就会不喜欢我了，然后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他想象中的。如果说真的是说在最开始你就能够让他会去知道说，哎，多一个宝宝是更多的乐趣、更多的快乐和幸福的话，其实是一件好事。 你要打消他的疑虑，如果他有那种比较不成熟的想法的话，比如说我会失宠啊或者什么的，你要通过你各种聪明的方式去打消他的疑虑。 对，而且其实在这一点的话还需要说一点哈，就是我们做过大量的这种调查，在这方面说没有安全感的孩子，你去想他其实在其他地方也同样是没有安全感，他就是缺爱、缺关注，他不仅仅是体现在这一点，所以家长不用特别去纠结说宝宝老大不让我生，那 OK 我就不要了，那我就只是在这一点专门去爱你，在其他方面你也是要做努力的。 所以就是刚才讲到说两个孩子可以一起相伴成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常说如果你决定要二胎的话，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不要太大，因为太大了以后可能他们就没有共同成长的时间，因为完全是错开错层的，像咱们说开玩笑说话，三岁或者五岁是一个代沟，他们如果隔了太多个沟的话，没有办法去沟通，可能会让老大觉得说你生的这个二胎是为我生的吧， 好麻烦 我要来帮他端屎端尿或者怎么样的换尿布什么的，就完全成了我的一个责任，而不是说我们互相陪伴互相就共同成长。 那一般这个差距 有 来 难，对，我想问 年龄差距大概是在什么 多大会比较 合适？多大比较合适呢？ 其实如果是说从就是妈妈的生理的这个结构上面来分哈，你生完第一胎差不多一年半左右，你就可以去生老二。 这是对你身体的一个负责， 对，这 是 身体 子宫需要恢复。 是的，那从孩子从 如果剖腹产的话，也 当然也需要 在这个。 不是我说，如果剖腹产的话，是不是时间恢复时间会长一些？ 稍微长一些。 对对，包括也在这里边。还有一个更多的是说，你身体准备好了，你的就是比如说经济，然后包括你的这个 挣够钱喽， 精神，包括家庭分工你准备好了没有？还有另外的就是说，当你决定要老二的时候，那老大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去照顾好了已经？这个很重要。 所以大概就是至少得一岁半， 至少得一岁半。 上限呢？ 上限的话，我觉得其实只要你有意愿就可以吧。 但是我觉得 上不封顶啊。 但我觉得差十岁真的不能接受啊，因为当那个孩子都已经小学快都已经上三四年级的时候，你又突然给他生了一个弟弟妹妹，我觉得就像我说他们不能一起玩耍，并不能一起玩耍。 不是他那个，如果说这个孩子年龄跨度太大的话，那对于妈妈来说，妈妈年龄也就一定会很大了。 是， 那对于来说算是高龄产妇了吧？ 对，就 是 在 也是有危险。 在生理心理都能够得到这个保障的情况下，当你们决定了很负责任的想要第二个宝宝的话，那你 也不反对， 对，也不反对，那你就可以去要。 嗯、 我见过有到我这边来咨询的家长，老大已经16岁了，然后老二的话可能1岁多一点儿。 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老大已经就是完全就是能 独立了， 独 立 了， 对， 独立了，他再生一个其实也是可以的，只要家庭情况各种都准备好了的话也可以。 对对对。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这个调查当中啊、有一些宝宝他们在遇到了他们面临到二胎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这个二胎前和二胎后生活状况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是 生二胎之前的生活，这很形象，我觉得这是搞笑的。生了二胎之后老大的生活， 家长盆了，洗干净了。 哎呦 哎呦， 太可爱了， 真是像模像样。那些点 欺负老二， 摇呀摇呀摇，煤球呀煤球大呀疼不下呀，煤球小了。 哎呦我的天！ 来，喝。 这是夸张的一种演绎手法哈，对，纯粹是用来搞笑的。当然呢也能够反映出的是，就是当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一定是全家人，就不管是4口人还是6口人还是8口人的，就是唯一的一个关注点。然后有了老二之后呢，老大就势必要来分担一些什么东西。 对， 我觉得他这个关怀啊和这个爱啊，他一定是分开的，他一定是会有这个两边有倾斜的。但是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爱，他这个基点是一致的， 对， 还有程度是一致的，他只是说我今天我抱你一下，然后我再抱他一下，对吧？ 对 啊，但我觉得程度是不会变的。 有兰达，我要问一个问题，如果当爸爸妈妈都准备好了要生二胎，但这个老大就说 死活不要， 死活不要，你要敢生我就敢死。 哎呦，这真是死活不要，这是。对， 我特别特别想问的就是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刚才我们不是有说过吗？ 对对对， 说你、 就是 他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是缺少爱缺少安全感，所以他就会为了就是对于要二胎这件事情，对于你要把我的爱分担出去了分走了这件事特别的焦虑。但之前发生了什么？对，所以其实并不是这一件事儿的事儿。 所以不仅仅是因为生二胎这个问题， 是 父母需要去反思的是之前是不是没有给他足够的爱和关怀和陪伴。 也有可能 是的， 父母给他了生二胎的这个概念让他理解的就是 没有引导好， 就是要去爱，我就是要失去很多东西， 就没有人管我， 对，没有引导好、实际上你生二胎你并不会失去什么东西， 是多一个人来爱你嘛。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给这个老大更多的时间，也给自己更多和老大相处的时间， 对， 然后把这个心结解开以后，然后再去准备要二胎，这是比较理智的一个做法。 嗯， 对、就是、 而不是强行说那不行那我就得要。 是，如果你真的很在乎这个老大的感受的话，真的是需要停下来去反思一下，回想一下过去咱们发生了什么，然后在其他方面给到孩子一个就是更多的关注。当然如果就是过犹而不及嘛，如果你因此意识到了更多的所谓补偿心态，那你就会让老大可能会产生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效果了。对、所以其实这个度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把握的。 所以也许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的网络那头的网友已经有是二胎妈妈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去实现跟这个两个孩子给两个孩子高质量的一个陪伴的。其实我们这次呢也特别感谢有 Linda 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家长的一个采访，也问到了一些是二胎家长的或者是不是二胎家长的他们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个看法。包括这个采访当中我很高兴的看到了有几位二胎家长，他们给自己他们表述出来的自己的一些就是陪伴孩子的方式，我觉得他们对于自己的现在的这个状况是很满意的， 是 就幸福感其实是很高的。 是， 所以通过接下来我们这段采访视频中的二胎家长们，各位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很动心，说我想要去响应政策去生第二胎的话，完全不用像我这样去担心去疑虑，可以勇敢的 just do it。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家长们的反应。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强，我今年30岁，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的大女儿呢今年5岁了，二女儿也马上3岁了。对于这个二胎开放的政策呢，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本来嘛就是家里边也喜欢小孩，包括我的爱人也都非常喜欢孩子。这两个孩子你说其实现在老二也马上三岁了，其实两个人都会有一些争抢之类的。然后呢，我的解决方法呢就是一个人犯错两个人罚，就是都要罚。要其实我觉得是要让他们真正觉得是就是两个人是一体嘛。也有会有孩子会有一些情绪什么的，但是我其实主要属于那种就开导嘛，就开导疏通之类的。包括我媳妇儿也是，都是用语言去劝他，跟他讲，就是哪怕他听不懂也会跟他讲，慢慢的就是让他知道了啊，原来这个妹妹的就是我的，或者姐姐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姐姐的，就这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葵的妈妈。尤兰达在做这个关于二胎的话题，那我呢也提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关于二胎呢，我们现在的打算呢就是不生不要这个小宝宝，因为呢我们家现在呢这个小葵很敏感，然后他不喜欢小，很明确的跟我说不喜欢人的小宝宝，我就喜欢动物的小宝宝。因为呢他喜欢哥哥姐姐，跟我说让我和他爸爸到街上去领一个哥哥或者领一个姐姐，最好是姐姐，带回家就能变成他自己的姐姐了。他可能这个年龄还是很需要哥哥姐姐，喜欢哥哥姐姐，黏着哥哥姐姐，一看到弟弟妹妹呢就表现出很反感的样子，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是没有这个打算。另外呢从那个小朋友的这个教育啊，包括自己的经历来讲呢，也不想再要老二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祥如意妈，很开心今天和大家分享有关二宝这个话题。那我们家呢是有两个男宝，一个4岁，一个2岁。在照顾他们的这个家庭成员分工上呢，主要是由我爸爸和奶奶三个人来完成的。奶奶主要是负责生活起居，那我和爸爸呢，可能就是，带宝宝去上一些早教课程，或者带他们进行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那么在两个宝宝之间如何平衡他们的情绪和具体需求方面呢，我们更多的是遵从奶奶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因为我认为奶奶是完全具备大爱和可以完全的无条件接受孩子的那一种类型，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其实和老人多学习确实很受益。那在如何完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多子女的这种高质量陪伴上呢，我有一点小小的心得，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工作之余生活当中呢都会有一些兴趣爱好。那比如我就会喜欢做瑜伽呀，或者是烘焙。在这些兴趣爱好进行当中，我就会邀请宝宝一起来参与，比如和他一起做亲子瑜伽或者是亲子烘焙，同时叫上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他的幼儿园的小同学，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可以很好的和宝宝互动。 谢谢我们这些可爱的家长们哈。我们其实在第一位的二胎爸爸和第三位的二胎妈妈当中，我们都也听到了他们怎么去身体力行的去实现一些对于老大老二们的这个高质量的陪伴。 对，而且每家有每一家的方式。 希望我们今天这期二胎生不生的话题聊到这里，虽然说没有说给你一个最全面的一个解说吧，但至少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展示给你了。然后到底生还是不生呢，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私下 你看 着 办，这个得因人而异， 对，好好考虑的一个问题。在下午的4:53，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命花语的投稿人，我觉得讲的这个内容跟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的吻合。她是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然后自己做一些小本生意的一个妈妈，然后投胎呢生了一个儿子。她现在呢怀孕五个月了，有一天呢遇到了一个其实不算是熟人，但就是认识而已的一个朋友，然后就聊起了说自己怀孕这个事情，然后对方呢就指责他，也不是指责吧，就说他说哎呀你这个对吧，生意也挣不了多少钱，你老公也不是挣很多，你投胎又是儿子，你现在还生二胎，你万一又生了一个儿子可怎么办呀，哪里养得起，巴拉巴拉巴，这都是类似这种都是很负面的一些情绪 泼凉水。 对，导致这个孕妈妈呢就开始反思说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一件事情， 忧郁了。 对，所以首先咱们一起来说说这个事情哈。首先我是不太赞同他去交这样的朋友的，我觉得交 的是的不被祝福了。 对，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当这个事情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时候，大家就从朋友的角度，从爱的角度都应该去鼓励， 多劝导，多安慰， 鼓励和祝福，看看自己能为他做些什么。 而且这个朋友你说你指出了这些问题，不见得这个妈妈之前没有考虑过，他一定是考虑到的， 是 人家已经怀上了，你就不应该去给人泼这样的冷水。 对， 就算他没有考虑到也不需要你来告诉他。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每一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同，然后呢这种就是叫什么消费的理念也不太一样， 就是穷养也是养，富养也是养，怎么样都是可以把孩子养大的。 对，人家 就 是 咱们付费 的 时候不也都是这么长大了吗？ 嗯， 对吧。 对呀、啊、咱们那时候可能有一大堆咱爸爸妈妈的兄弟姐妹有很多啊， 是 对吧，有七八个儿子的呢，那人家那时候什么自然灾害的时候人怎么养过来。 有兰娜，如果我们这个投稿人在向你倾诉这个事情的话，你会怎么去劝他？ 我会直接告诉他，就是 跟那个朋友拜拜吧 拉黑 对，先拉黑， 对，拉黑他对，其实尤其是说在怀孕的过程中，这个激素水平哈，包括说这个妈妈对于未来的这种担忧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真的是很需要正能量，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会鼓励他，让他去坚持他自己的选择。 那浩神，最后一个问题抛给你，假如说你是这个投稿人的老公，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就会让他先跟那个朋友 断交、 断绝哎，咱不能说断交吧，先跟他拜拜，然后呢我慢慢去安慰他，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 你还要做一件事情 啊， 挣更多的钱给他安全感、 啊、这对我来说有点难 好了，时间到了，下午的4:56，我们稍后为你带来的是魔方秀，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拜拜 拜拜 拜拜。Listen to the sound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Shake your booty.